夕阳西下，我带你摘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陪你去海角天涯，在乎每个春秋冬夏。只有你 baby 如此的梦幻，我不愿醒来，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没有人能替代，这旅程不能没有你在。 Can't do without you, can't do without you, can't do without you。 我想要把你紧紧揉进我胸怀，也想要和你一起看桑田沧海，待陌上花开，我等你缓缓归来。 Oh baby don't you know You're the one for me。 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和你窝在沙发，一直等着夕阳西下。我带你见我妈妈想带你回家，陪你去海角天涯，在乎每个春秋冬夏。阳光洒在你的脸颊，你像太阳将我融化，我不知该如何表达，你美好的像来自童话。笑容划过你的脸颊，你的温暖将我融化，我不知该如何表达，你让我感觉像是回家，回家。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和你窝在沙发，一直等着夕阳西下。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 这是来自于贺仙人演唱的带你回家，这也是新歌抢先听。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周日接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为你揭晓。我们依照惯例从第40位开始，这首歌曲呢拥有8周的榜龄，它是阿健创作并演唱的《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那些花，那蜜蜂和窗下的蒲公英，此刻窗外的风让我想起你，我也曾深深的爱过几个人，后来都变成时光里的微尘。微凉的风从河面吹过来，院子里晒着附近的地缺凉，远处传来几声狗的叫声和摩托车熄火的声响。如何才能回到过去的时光，把昨日的歌我们再唱一唱，他会在下班时候听一句多文化，把赞助着黄昏吃得很香。我想回到你未离去的时光，我们重新来过一场，我会在下班时候听一曲懂文化，就像昨天的你一样，就像昨天的你。 Number 39位。 Yeah. 记忆，这里和那里合而为一，你留下 38位， 好像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就算我的回应总是那么的微弱，好像他从来不曾承诺，却付出所有，他曾给过我天长地 2018年第32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第38位，这首歌曲是上周新歌进榜，本周小小上升了一个位次，来自于娄艺潇的《好想他》。演而优则唱，因为主演《爱情公寓》系列成名，喜欢唱歌的他登上了跨界歌王的舞台，受到唱片公司的关注，从演员跨界成为歌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好想他》也是他个人专辑《Laura》当中的主打歌，他也带着这首歌呢上了《幻乐之城》的舞台。在演出之后呢，王菲带着女儿以及女儿的小伙伴前去后台求合影，也是让娄艺潇本人惊喜不已。而在第39位是本周新歌进榜，这是法兰黛乐团为电影《斗鱼》所演唱的片尾曲《我们一定会再相遇》。好，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诺尔曼创作并演唱，《红砖色小二楼》进榜8周。 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 新歌进榜要不要，很难将这个嗓音跟大爱玲联系起来，因为作为铁嗓歌手，之前他的演唱大多是靠声音的爆发力。不过呢，这种方式征服市场也有不灵的时候，相比较以往他的演唱，我们可以听到也收敛了很多，还原他柔情的一面。 着牵手拥抱，如果放得太开，是否爱得太少，是太安分还是太想逃。 Yeah. 2018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第35位，本周新歌进榜，戴爱玲要不要。而排在第36位是进榜三周朱星杰带来的2018独家记忆。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跨，继续我们的周日揭榜专题时段。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拥有6周的榜龄。这首歌我们第一次听到是在12年前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在12年之后他让歌迷投票选了7首歌，自己重新编曲重新制作，还原成一张专辑，叫做 Renamed 重命名。我们即将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周笔畅这首《无人岛》。 三位呢？ 时间回不去儿时的记忆，岁月带不走心中的爱慕。虽然我远在海角天涯，还是思念家乡那座山坡。 32位呢？ 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再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随着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就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剧方面，都市商战剧再创世纪即将于8月29号接档暑期大热延禧攻略，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并且将于8月30号起在央视八套黄金档三集联播。近日呢，该剧在京举行了看片会及开播发布会，主演郭晋安、周丽淇等悉数到场。再创世纪延续了前部巨制的同时，以香港回归后的时代为背景，把情感职场的奋斗故事融入近十年来的社会热议事件当中，展现了新一代人的奋斗活力和励志精神。由贾乃亮、李纯、张赫等主演的电视剧《伞兵魂》近日在武汉举行了媒体见面会，该剧聚焦练兵备战场景，把空降兵这一影视作品中甚少提及的神秘兵种搬上了荧屏。据了解，从最初策划立项到拍摄，《伞兵魂》用了近3年的时间筹备，创作团队多次下基层部队体验生活，剧本历经数次推翻重塑，力争让整部剧作充满新鲜感和真实感。以乾隆后宫争斗为题材的古装剧《延禧攻略》无疑是今年夏天最火的剧集，这部剧全长70集，每天仅更新2集，周一停更的节奏显然无法满足观众的追剧热情。有痴迷的网友发现，在越南最大的视频播出网站上可以观看这部剧，而且比国内的独播网站还要快了将近10集，于是呢，追到越南提前看该剧已是成为了时尚。剧透、吐槽观感、贡献网址走红网络，甚至上了微博热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32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将会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军团，也就是第30位到第21位，共10首歌曲的揭晓。在上半时段，我们关注到的第四军团当中，有这样2首新歌进榜，分别是排在第39位，法兰黛乐团的《我们一定会再相遇》，还有第35位，戴爱玲《要不要》。那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开始。这首歌曲拥有3周的榜龄，这是周彦辰和张欣共同带来的一首影视单曲，叫做《吹雪》。 说风吹雪有一曲，千山万紫情何时，风华流泪只怕今生缘浅。世间千年 位。 于是思念告别了回忆，于是这勇敢缓解了恐惧，于是就翅膀张开了离去，带上我的面具。于是这勋章慰藉了生命，于是让平凡目睹了美丽，短暂的黑暗挡不住恒星，爱本是定居。 这首歌曲由有着非常明显的嗓音辨识度的林依轮带来，作为九四新生代的代表，这首《天局》也是电视剧《面具》的主题曲，进榜五周，本周第29位。 一一幻秀那个背影，吞了一看扬长而去，爱与别离总是峻离的，腹背受敌又轰鸣。于是思念告别了回忆，于是这勇敢缓解了恐惧，于是就翅膀张开了离去，带上 你有丰满角色越骨感，染上情感退让都不淡，沉在过半还奋力纠缠，你的预判圆满，我尽量延缓胡闹狂欢，没算入期的你几成脑粉，用词刁钻要观有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违背自然，我表演勇敢，宁缺毋滥，严加看管，无用的手段维护着习惯，让自己难堪，最后的请用词温暖。 薛之谦肆无忌惮入榜九周，最好榜龄最好位次是第十位，本周来到第28位。 2018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34位，本周上升7个位次，那就是谢娜带来的《那就是快乐》。这首歌由音乐人雪无影作词作曲，和谢娜的性格一样，这首歌曲充满了欢乐。 那就是我的先寄多久呢？我说它是不会过期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它是忠诚的守卫者。听暴风雨呼啸而过，企图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的迎着风。亲吻这一秒阳光的起落，随意的眨眼便是完美的定格，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 26位。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不是的 遗忘的时光，我们听到的是周蕙的翻唱版本。这首歌曲入榜三周，本周第26位。

number 第23位。 奔跑的回家，说只有回声，啊，过去，那回声，把爱情我怀抱我，回音不停的写过。 听到的是吴青峰和陈粒共同带来这首《空舞》，进榜三周，本周第23位。这首歌也来自于陈粒的新专辑《玩》，电子效果还有空灵的气息。 Number 第22位。 谁的唇语唱的声音， 是我家 这首《船歌》是罗大佑为电影《一景还乡》创作的主题曲，齐豫是这首歌的原唱。我们此刻听到的版本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和齐豫共同带来，进榜四周，本周第22位。每位歌手擅长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像这首《船歌》，好妹妹乐队他们擅长民谣的感觉。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21位，这位歌手擅长摇滚范儿。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他擅长的摇滚情歌。在去年作为周杰伦的小迷弟，他演唱了周杰伦为他打造的《时光之墟》。那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他邀请到了周杰伦的御用作词人方文山填词，由他自己本人来作曲，这就是由许魏洲带来的《橙色天空》，进榜两周，本周第21位。

你，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和你窝在沙发，一直等着夕阳西下。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陪你去海角天涯，走遍每个全球留下。像太阳将我融化，我不知该如何表达，你美好的像来自童话，笑容划过你的脸颊，你的味道将我融化，我不知该如何表达，你让我感觉像是回家，回家。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和你窝在沙发，一直等着夕阳西下。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陪你去海角天涯，走遍每个春秋留下。 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Top 40 2018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为你揭晓。这一时段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前半区，也就是第二十位到第一位的歌曲排名当中。第二十位是一首进榜新歌，它是由林宥嘉所演唱的《火焰小溪》。那这首歌也是他以公益大使的身份为爱的分贝基金会声音你好公益项目演唱的主题曲。 望着高高的天， 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Number 第十八位。 是排在本周第十九位毛不易的一荤一素，还是此刻我们听到张碧晨见与不见，这两首歌都是写给至亲的歌曲。2018年第32期中歌榜榜单，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向上攀爬一位，第17位，这首歌曲拥有15周的榜龄，当之无愧的恒星歌，最好位次是亚军位置，这就是薛之谦演唱的《摩天大楼》。 有人的方式是半推半就，都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比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受。 旧一楼往里走，见我年幼时候带你小手多自由，对我微笑点头，我肮脏的不敢伸出手。 Number 第十六位， 首黄绮珊的《时光》来自于她的全新专辑《时光》的同名主打，入榜七周，本周第十六位。本周新歌进榜来自于郁可唯演唱的 Is This Love， 这是她为电视剧《爱情进化论》演唱的一首情感主题曲，新歌进榜第十五位。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十四位，这首歌曲是方文山作词周深演唱的《云山雨衣曲》，拥有七周的榜龄。 第十三位。十二位。 李荣浩这首《王牌冤家》来自于他的最新 EP 的同名主打，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2004年由 Jim Carrey 主演的电影《王牌冤家》。这一次呢，李荣浩是以复古的曲风加上诙谐的歌词，描写爱情当中的爱恨双重矛盾。这首《王牌冤家》入榜七周，本周第十二位。第十三位是拥有第十周榜龄的，来自于张杰的《Pretty One Lies》。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32期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11位，这是由阿信创作并演唱的《当每颗星星》。这首歌也是阿信为黄渤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一颗陨石坠落，导致公司众人遭遇海难，被困荒岛，角色不断翻盘的故事。这首歌升华了电影主题，要告诉大家，不管世界上有多少欺骗和谎言，只要心中保持那份真，仰望星河的时候，永远不会绝望。 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国际流量包天不限量，回国还送一 GB。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低层偏东气流的影响，傍晚到夜间本时有弱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短时阵风可达6级左右，请注意防范。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上升，天气比较炎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局地伴有弱雷电，东转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活动资讯。昨天上午，北京市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石景山首钢篮球中心开幕。即日起到8月23号，全市16个区组成的16个代表团以及天津市、河北省代表团共4000多名各族运动员将在6天的时间里进行激烈的角逐。据了解呢，本届运动会新增了冰蹴球、冰嬉和雪垒等竞演项目，充分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中融入冬奥元素。山水清音刘广中国画作品展全国巡展第一站于保利艺术博物馆正式开幕。这次全国巡展共展出作品130多件，主要展出刘广历年创作的巨幅主题性山水画和长卷、水墨、花鸟、小品、扇面，同时展出的还有他早年摹骨的部分工笔画，全面展示刘广从艺近40年来的美术创作历程。日前，高碑店市农业局工作人员把当地农民在大清河附近发现的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黑鹳移交给保定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人员。据了解，这是近年来该市境内首次发现这种鸟类。黑鹳是世界濒危珍禽，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资料表明，目前黑鹳在全世界仅存2000多只，中国有约1000只，已经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为濒危物种。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国家大剧院，晚10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 应该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了，谁承诺此信念动摇，背中了闲话和玩笑，忘记吧，谁记住，谁要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落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32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在上半段第20位到第11位的歌曲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几首新歌进榜，分别是排在第20位林宥嘉《火焰小溪》，第15位郁可唯《Is This Love》，第17位阿信《当每颗星星》。这首歌也是本周新歌最好成绩，本周的黑马歌。那从这一时段，我们从第10位为你揭晓，这首歌是李荣浩创作并演唱的《年少有为》。当回望年少的时候，为自己没有能力可以给恋人更好的生活而感到自卑，也许就是这首歌想表达的一种感觉吧。 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有一半带走，给你形容你好久后你长成夜尽恢宏，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叫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婚礼上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Number 第九位。 毛不易，给你给我，八周榜龄本周第九位。 所有 第八位。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进化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请你帮助我吧，施展你的魔法 ，Unicorn Unicorn， 我要保护好它，七色花，它摘下一片花瓣，不同颜色答案，如同彩虹那般。闭着眼，每天十三月好几遍都是为你，不惜一切要找到你，就算不闪跌入陷阱，黑暗中眺望光明，危险来临当心， Everything go OK， 其实就在你周围呀，它就在你周围呀， Everything go OK 呀，它就在你周围呀。 I unicorn，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进化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小鬼王林凯的 unicorn， 默默地守着你呀。 此前他的单曲 Good Night 获得中国榜的冠军，这首歌也是他人生首支在中国榜打榜的单曲。那这首 unicorn 依然是由他本人参与创作。记者带有童话色彩的独角兽告诉大家，成人的世界依然应该有童真的快乐。2018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了第七位。这首歌曲拥有九周的榜龄，李卓雄作词，张亚东作曲，莫文蔚。我们在中场相遇这张专辑当中，这首天一半地一半。 沉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你照进我的窗口。是你让命中注定回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眼底暗有爱恨捉弄，脉搏是少的渴求，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等你照进我的窗口，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笑之中逐渐隐没，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等你照进我的窗口。 吴青峰创作演唱的这样一首《窗》入榜八周，本周第六位， 第五位。 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在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天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可是换别成场地，春雨浓浓像咒力，散漫动着的交易，有人在战吗？不清澈的生命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逐渐在绽放。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汪峰，时代的标记。这首歌曲中国榜冠军头衔，十周榜零，本周第五位。2018年第32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四位，上榜六周。这首歌也来到他进榜以来最好的位次，这是许嵩创作并演唱的《大千世界》。 你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滑稽，像沙漠连。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面的只剩你空缺？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贪念成花大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 只剩你空缺，在和你灵魂谋面之前，让它念成佛。大姐，你是大千世界过眼云烟，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早冬花枝花艳，我的奉献，万花筒里留下真切纪念。 第三位， 从前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出于你的空泛，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 陈奕迅这首《渐渐》进榜四周，本周第三位。而这首歌是否会进阶到我们的冠军宝座，我们也拭目以待，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歌曲排行榜揭榜专题时段。 Number 第二位， 你让我把 中国榜冠军歌曲莫文蔚心领神会，这周停留在我们的亚军位置。这首歌曲进榜六周，依然是来自于莫文蔚最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 你目送我冒险起飞，牵挂如风一路紧随，用微笑吸引你神会。 2018年第32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马上为你揭晓到的就是我们的冠军位置了。我们向上攀爬一位，本周冠军，上周的季军，本周上升两个位次，这是张杰和张碧晨演唱的《只要平凡》。这首歌也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在这里要恭喜张杰和张碧晨。 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长夜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

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